北高桥还有出京方向的三元桥到五元桥车是比较多的。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西红门南桥车流量比较大。大广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兆丰桥到双元桥车比较多。还有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把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 我们是 自喜丸子。 哎呀，好几个月没说，都有点生疏了。 我们这丸子都已经单蹦个的卖了，好久我们俩都没聚在一块儿了。 对，再这么搁下去，该坏了吧？ 这都馊了，真的是啊！ 正好趁着双十一，咱们打折卖呀、啊。 对你占十一，我占十一，双十一说的就是咱。咱今天换一名 哦，换什么呀？ 咱俩就是双十一， 好， 欧耶，欧耶！哎呦我的天，一说购物，咱俩这么开心干嘛？ 其实今天我真的什么都不打算买， 我也是，消费都降级了，我可没钱、啊。 我也是，嗨！ 但是 啊，今天来的这一位好像说能给咱们支点招。 哎呀，支的招可多了，我刚看了一下，捋了一下这个采访的提纲，我天啊，有这么多门道，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熬一宿啊？ 好像看起来都不花钱似的。 对对对，我重新把我的这个购物车梳理一下，要不然 研究一下能买点什么 啊？对， 不就关键是买的时候还能省多少钱 啊？省不少钱呢， 省了就是赚了 啊！那当然了， 对不对啊？啊，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专家，咱们先请他出来啊！金融从业者杨月，欢迎杨月。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得，我们仨男的聚一块儿聊购物这件事儿，一定是技术流的， 对对， 特别靠谱。 主要负责买单嘛。 究竟怎么买单才能更省钱，把我们的零花钱从这里边省出来？ 哎呀，这个技术难度也太高了吧。 对对，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方法，就是说那个能零元清空购物车。 真的？ 对对对，那个可操作性还挺强的。 不是说梦话吧？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就操作方法就是你打开购物车、然后点击全选、然后再点击删除。 漂亮啊、我这一口老血呀。 嗯，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哎 呀，这种操作我都不敢执行，我告诉你。 对对 对， 对， 我怕没命啊， 怕见不到明天太阳是吧、 来吧，这双十一快来了啊、今儿已经是九号了 啊。对呀， 明天好多人都说明天晚上看那猫碗 啊， 对吧？ 对，是是是。 看完猫晚，就是基本上它也跨年了嘛， 差不多。 然后就从十二点就开始、真的可能是要清空自 跨年了， 清空自己的，跨这购物节了，对不对？清空自己的购物车了。今儿咱们也来聊聊应景的，说说这话题，就是您的购物车里边目前都放了点什么？ 哦，好好好，咱先问问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最贵的是什么？最便宜的又是什么？ 来， 好吧， 你放了什么？ 我告诉你，我真不骗你，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下，我今年购物车里就一件， 啥？ 就一条裤子，158，然后先付了一个20块钱定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减肥，然后呢，但是这个肥没有减下来，裤子瘦了呀。我穿不进去了呀，所以我逼的我冬 天这事儿主要怪裤子， 对对对对对，怪裤子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冬天没有过冬的裤子了，所以我必须得买一条，我就精挑细选了买了一件。 哦，好， 好，特别好。我呢，这个购物车里目前啥也没有。月呢？ 我目前购物车里基本上都是孩子的衣服。 哦， 这个 也对，也 对， 对， 大过节的还是给孩子添一点还是可以的。 哦，好吧，好吧。一会儿让月月给我们指导指导， 是是是， 除了往购物车里边添、 啊、 另外呢咱刷好多那卡大家也都有、 哎、 对吧，这银行卡那银行卡的， 对对对， 刷这卡说不定还能折上折， 对 对不对， 还 能 是有一些技巧的， 对对，还能送点什么东西、嗯、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技巧。另外今天啊，不需要大家花钱大家就能抢红包了， 是吧， 对，又到了咱们周五欢聚有毛铺的环节了， 今天有大奖送出，是不是 啊？2.8元吧？也不是 啊, 啊， 就是大家抢到的，就是我个人来说、 啊、 抢到的最大的红包，目前是2.8元。 哦，真的？ 我不知道你抢到了多少。 人不是说工作人员不能参与吗？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是试一试， 哦，试一试，哦、试一试， 就是、看 没想到还中 了。我得先试试他到底真的假的？ 对对对， 哦、 对不对？试完了之后发现，哎呦，真的！我又喊了一下，他说每个人只能有两次机会中这红包嘛， 是是，嗯， 我就喊了两次，哎，都中了。特别好， 哎呀呀呀呀，厉害了！那我今天是不是也试试？我还想尝尝那毛铺酒、啊。 那这样，我告诉你方式啊。 好嘞。 先跟大家说一说，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各位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周末的特别节目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 嗯， 这一年一度的剁手节马上就到了，感觉钱包很快就要大出血呀、 啊。没关系，在你出血之前，毛铺福利先给你补一补，而且呢，我们不需要你熬夜，福利轻松到手， 是吧？ 哎、 每周五毛。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周五欢聚有毛铺活动， 是的，接下来我给磊磊普及一下，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嗯、究竟怎么参加这个活动。首先您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 嗯、 CHWL876， 一直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两个整点 对 开始喊红包， 是， 然后呢您向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是什么呢，就叫做周五欢聚有毛铺， 哦， 哎，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 对，非常简单啊，就是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发送语音口令就七个字，周五欢聚有毛铺。那么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该喊开始了呀？不能大家 你来吧， 啊，这样吧，让杨帅哥来吧，好不好？ 越来 啊，你从100倒数吧。大家得做好准备， 数到双十一了， 我挑一个15分钟的音乐啊。 哎，这样你从11开始倒数，我觉得可以应景儿、 嗯，好， 是吧？啊， 好， 大家准备一下啊。 嗯、 等杨月正式说开始之后，大家再发语音才有效，而且我们本时段就截止到17:30，对不对？ 是的 啊。好，来， 月月， 那就看现在开始啊，11 10 9 8 7 6 5 4 3 2 1，开始。 好，趁着这个节奏啊，大家就喊起来，周五欢聚有毛铺就 OK 了。 对，就七个字，非常简单啊。 对对对对，这个咱们喊着红包的同时，也接下来来说一说我们技术性的怎么省省钱。 对， 嗯， 好不好？ 对，这个到了双十一呢，大家肯定是要这个进行网购的，这已经成了大家一种习惯了。嗯、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这个双十一它人造的这个购物节，它主要还是通过这个节日氛围啊，以及大家这个群众效应，能让你可能会产生很多非理性的消费。首先，大家还是先这个好好考虑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自己要买的。然后，如果确实是有刚需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再稍微动动脑筋。如果自己有一些银行的信用卡呀，有一些搭配的促销活动啊，还有一些这个该领的红包啊，提前抢一抢，把这些都已经叠加上了以后呢，你可能在这个满足刚需消费的同时又打了折，还有银行的返现和多倍的积分，这个是大家不得不注意的。 哦，那具体咱们来说一说吧，各家银行肯定政策不一样， 对 吧？ 嗯、 力度也不一样。 对 啊， 嗯， 先说哪家？用的最多的我们 工行 、嗯、我们用的最多的 工行今年的这个活动确实还是力度比较大，应该还是这个宇宙行比较不差钱，它今年主要跟京东的这个合作和这个比较多一点。大家可以在这个关注就是工行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工银信用卡微讯或者是中国工商银行，上面都有它这个双十一活动的一些这个说明。比如说你到这个每天的就是在双十一之前每天的9点它就会有这个红包，先抢了一个红包以后，如果你是京东 Plus 会员，然后再用工行信用卡来结账，它可以在你的账单上再给你额外减掉几十块钱，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 哦，好，就是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几十。 对， 哦， 挺好挺好。 听完他说的我有点晕。 或者一个最简单的吧，这个双十一当天零点开始，然后呢那个京东购物的时候选择工行信用卡来进行结账的话，它是有一个随机的立减，最高有可能能减到1111块。 也就是说你买一件东西，比如说我买一抽油烟机3000，我要抽中你们这大奖就直接减1111。 对。嗯， 就花1000八左右，我这数学怎么样？是吧？ 哎，对对对，你算对了。 我说你这么算，蕾蕾，蕾蕾，你买那条裤子158，先付20 啊？对呀、啊， 等于付20是减多少钱？ 138了，还剩。 你付了20，可不就剩138了？就是比如说就158 啊，158吧。 你一抽了1110块钱的， 那怎么算呀？ 他直接倒着给你， 真的假的？不可能， 不会不会，他不会超过你的账单金额。 你这四亿丸子太不实在了， 我就老想着挣钱 了，对 啊，这个小金额的也有，比如说这个九号今天已经过了，10号的零点开始，在京东超市上，这个用工行的信用卡支付，它有满100减11.11元。 哦、 你买点这个日常生活用品啊，一些生鲜啊，在京东超市上，这还是可以的。 对 呀， 打了个九折了，相当于 是是是，你要买1000块钱的，就减了111呢，是不是？ 对呀、啊， 减不了，只能减11.1。 我觉得我好失败。 别着急，别着急，可以发动你们全家每人每人办一张工行信用卡，然后这个每人减一次。 好的 啊，这是工行的。 对， 工行还有什么活动吗？ 工行这个跟淘宝和天猫还有饿了么也有合作，也是这个，但是这个，它也是这个有一个叫满5000减1111的这个活动，但是名额有限，这个要抢， 得抢 啊！对，其实看运气了。 哦， 不要抱太大希望，万一中奖，就当是节日的这个一个礼物吧， 礼包嘛。 对对，没错没错。而且呢，那个猫自己不也有那个送你什么1111件的那个商品吗？就是每次有一个名额。昨天我们还说到， 又是锦鲤的这个， 哎，对对，大锦鲤那个， 今天还有， 特爽，今年还有，对吧？ 是吗？ 有， 祝福你吧。 去年我都不知道怎么抢的，知道吗？我看完整个猫碗，我都整个人都是晕的。我说哇，操作这么复杂呢，我压根就没看。 对对对，现在这个规则实在是太复杂， 对， 提前抢券啊，还有这个提前预定啊，等等的这个各种各样，还要满多少减多少，还是需要这个花点心思。 没事，有我们老婆呢。 他们数学要不好怎么办呀？ 那就没辙了，肯定是多花了，真的是。哎，这是工行，说说建行呗。 建行的这个今年他主要是要通过他自己有一个叫支付系统，叫龙支付的这个他的建行的，就是等于是电子钱包那样一个操作吧。他这个和几家合作伙伴，比如说来一份啊，首汽约车，还有这个像是这个曹操打车， 曹操用车， 曹操用车还是叫什么？ 对 对对，也是这个，还有物美都有这个合作，都是在这个指定时段的，比如说是11:09或者18:09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然后可以1分钱就换购50元以内的这个订单金额，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相当于给你减了50块钱啊， 对对， 或者减了200块钱等等这样的活动。 好，说到建行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从18点开始，建行的工作人员会来到咱们的节目里边，跟咱们说什么呢？第一是说说，比如说信用卡的优惠，还有什么样的大家可以玩的，包括和双十一结合的， 对，可以问他细节上具体的规则。 对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去年特别火的，他们发了一个那个就是给孩子的那叫压岁金，对对对，压岁金，它是把一个多少克的一块金子啊，压成了跟钱一样薄的一片纸， 哦， 这算金箔吧？ 对对， 上面印上，比如说是那个建行的，是什么生肖的那个纪念款的图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整个做成了这个，大概价值好像是500多，去年我记得是500多还是400多来着，我忘了。这个就非常有意思。您在过年的时候，一般给孩子压岁钱，你给真钱吧，总觉得差点意思。 对对 对， 对 不对？你给个这个又有心意，同时它有一些纪念价值。 对对，而且这个金子现在还有一定的保值增值的功效。 对啊，所以呢，一会儿会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金钞啊，叫做金钞，这个纪念金、压岁金也好，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 特别棒！ 哎，对，一会儿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让大家关注一下。接下来咱们再来接着说建行还有哪些呢？ 建行还有一个活动，其实也和工行的差不多，也是在这个11号的零点以后，如果用建行卡支付的话呢，它是有满100也是减11的一个优惠。名额还比较多，名额大概有11万份。 哦，基本上如果你有建行卡，然后在过了零点以后，就立刻选择用建行支付，还是至少能拿这个11块钱的一个优惠。 这些都是算折上折吗？ 肯定的，就是在你原有的这个活动，它都是不影响的。等于就是在最后结算的步骤，再把你的金额再给你减一点。 对，就是它这个平台直接再减11块钱。 对， 对吧？但是肯定也就是单笔了，也不能说累积，就像刚才我说那个似的。 那你对一个人可能最多享受一次，但如果你有多张卡或者多个账户的话，可以。 那是可以的。 好吧啊，说起优惠来，优惠会有很多，而且呢，大家这个信用卡可能也不太一样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拿的一浦发的。我说，哎，浦发有什么活动啊？一会儿我们会介绍一下。当然，您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不过我们不一定能看得着，因为为什么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看，因为现在大家喊红包的热情太过 高 涨 了。 已经瞬间5000多条啊，还在扑蹭扑蹭扑蹭一直往上涨啊！这个这样吧，大家喊着红包，有问题的话呢，咱可以在17:30以后，因为我们的喊红包第一环节的时间就是从17点开始，一直到17:30，所以呢，在第二个时段的时候，您可以把一些问题发送过来。喊红包的朋友们，我们再次提醒您：第一，您一定是在北京的这个用户， 对对对， 哎对， 外地的不行啊。 外地的说是不行，我也没试过 啊。说是有这个位置监控， 对、 啊、对。如果您是外地的话呢，我们就自动就可以屏蔽掉了。 您可以试试，万一要喊着呢？要喊着告诉我们一声，对吧？我们也说我们是全球的啊，也都可以。这个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已经中了2个红包了，那今天的这个红包名额就已经为止啊，到此为止了。所以呢，您到明天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100块钱的欢聚基金 哦， 和毛铺酒也有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参与活动的方法，所以明天可以继续来。而且我们这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啊，每个周五咱们都会喊红包的，不着急。如果没喊着的，大家继续喊，记住啊，周五欢聚有毛铺。 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1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1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让非常资深的金融从业者杨月啊，也是特别会花钱，也同样非常会挣钱的， 是、 啊、他月月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这个信用卡在双11期间是可以有一些额外优惠的？ 今年的活动我们梳理一下，我觉得比较推荐的是农行的这个活动还是可以的。 哦， 农行那个如果大家有农行的信用卡，那下载一下农行的一个手机银行的 APP。然后在里面的信用卡的一个板块呢，是可以先在有一个叫精品秒杀的这个位置，先抢一个券。抢了这个券以后呢，在双11当天的这个消费呢，所有的这个积分是要翻11倍的。 哦，就是积分累积多。 对，你的信用卡是这个消费以后，正常不是消1块钱一分吗？ 是。 然后在当天呢，就是可以有11倍的积分。同时呢，在双12那一天用这张卡再消费，那积分是12倍。 哦， 然后呢，这样有一定的这个积分累计以后，再通过这个积分可以兑换成比如说航空里程啊， 哦， 然后再这个用航空里程再比如咱们换机票，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12月31号清零。 是吗？ 应该他会在次年的12月31号，应该他肯定是有一定的有效期，不至于那么短。 那还好。 比如说您经常要做什么南航、东航、海航，哎，就可以拿这个兑换。 对，可以的。农航现在是有这几个航空公司是可以参与它的兑换的。 哦，还不错。年底比如说您年假还没休完，对吧？拉家带口的，咱们换几张机票。哎， 对啊，您 省一笔钱。 跨年，包括可能春节大家想出去玩的时候，包括这猫不是有什么猪什么来着，也是抢特价机票， 哦， 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换，而且他那换里程是不是根本压根也就不要钱了，比如说你的积分已经满了，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维氏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国博二十七岁男子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最多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周末快乐。哎，先来说一说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天还不错，风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啊，的确是。因为现在的风已经明显的减小了，在大的时候呢，城区还是有个6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方有达到7级的。但是因为刮风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呢，这个风到傍晚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风平浪静了。但是现在有地方还在3-4级的左右。 嗯。 那么明天的天气呢，这个风肯定是这更小了，基本上是南转北风这样一个。比较平静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明天和今天最大区别就是明天云量比较多，气温呢要有所回落的。实际上今天咱们北京城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达到了17度上下，所以这个气温的回升，这个和前两天相比有4-5度的这样一个回升。但是明天呢，由于光照的不足啊，所以明天气温要回落到11度，天儿又中午前后你也感觉不到那么暖和了，所以这是。今天和明天天气的一个最大区别，风小了，但是气温下降了。气温下降的原因就是云量增多了，光照不足所带来的。 明白了，明天就看不着这大太阳了哈。 嗯，对，光照是不足了。 好嘞，但是应该天还不错，所以也挺适合大家出去玩的。但是如果大家要去爬山的话，记着多穿点衣服就行了。 哎，对， 没，这是北京的情况，其他的旅游城市呢？ 其他旅游城市啊，咱们说说南方。南方呢，明天。降雨的地方开始明显增多了。今天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上都是以晴天为主，所以今天那里气温还达到18到20度，是这几天天比较好的。明天呢，降雨比较集中的地方，虽然江南呢这个阴雨的这个范围还比较大，但是呢，主要降雨是集中在像江西、湖南到广西北部这一段，还是报道的大雨，局地还是报道的暴雨。上海这个地方呢，明天还是有点小雨的天气，但雨不大，这个时下时停的这样一个状态。降雪的地方，因为今天黑龙江这些地方下的雪比较大，我看它的积雪厚度啊，有一个报告是这个大部分地区到了10个厘米，这是一个基本上是暴雪的这样一个级别了，达到暴雪。但明天呢，降雪的范围有所缩小，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哈尔滨明天没有暴雪了，但是新疆北疆地区明天继续报的是大到暴雪，其他地方都是零零星星的一些个降雪。北方像这个内蒙古的中北部这一块也是报了点小雪天气。 嗯，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天呢，北方因为寒冷的地方比较多，像这个吉林。包括哈尔滨基本上都是在最高气温是在3到6度之间，这是比较低的。那乌鲁木齐在未来几天它气温是一路降低，到 到了1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要回到0度以下，是在-2到-7度之间，所以那就更冷了。 哦，好的，也感谢您的分享啊。如果要去到上述您说到的那些地区的朋友们，可能这衣服就得更多带点了。 对，羽绒服肯定要带上了。 对，没错没错。感谢您，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我们下周的时候再继续关注天气情况。谢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8，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由南向北，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由西向东，还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的由北向南，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的由东向西，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西土城路学院南路到北土城西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怎么花钱更省钱。 嗯， 听起来好， 有点矛盾。 这个命题，但是啊，真的，刚刚听了好多，虽然我可能听得不太懂啊，是因为我对花钱这件事情啊，就是不是特别精打细算的。 哦， 对，就 那你有点浪费吗？ 嗯，可能还是不差钱。 哎，我也觉得是。嗯，嗯 是这样，我不知道。不知道咱们一样不一样啊？虽然都是男士啊，我买东西基本上就是瞅见什么就买什么，需要什么买什么，从来也不会囤什么东西。如果这个超出我的预算了，那我连看就不看了啊。如果我特别需要这个东西，看一看价格，如果还能接受的话，那就直接买了。我也不会想到会有什么，我刷这个信用卡能便宜多少钱，我参加那个活动能便宜多少钱，很难。包括双十一我也等不到。 嗯， 就是我着急要用啊，我要等到双十一，那我那什么时候？ 对， 你 有刚需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很多，尤其是男士朋友， 对男士可能更多一些， 这种习惯还是比较多的。嗯，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专门是为女士朋友们，也不一定， 和 精打细算的男士朋友们听的啊。我们就要说一说双十一期间啊，很多朋友都会在自己购物车里放好多好多东西。 嗯， 啊，可能您会花不少的钱，但是今天我们要教您的是，双十一期间除了您在花了大笔钱之后，还能 省点什么。 对，关键是怎么省。 对， 通过各家银行的一些信用卡呀、借记卡呀，咱们真能把这个钱省下来，咱们就得问问月月了。刚才介绍了几家，对吧？ 对啊，什么建行啊、工行啊、农行啊、农行有那个什么换里程，这个不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您手里恰巧有这农行卡的话，下载一 APP 就 OK 了啊。 对， 接下来咱继续来说说，你觉得还有哪家不错的？ 正好咱们这个时段是这个交通银行赞助， 对 吧？那个正好咱们也聊聊交通银行这个双十一的活动。今年交行双十一的活动，它有做也有做满减，它是和苏宁来做的。但如果你是在这个苏宁上，就是苏宁易购的这个电商平台上，通过交行进行支付的话呢，那买家电产品是可以满1000减50。然后呢，也是就是11号的0点开始啊。如果你确实有这个在苏宁上买东西的这个需求，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买数码产品的话呢，那是满500减30。有这样两个优惠，可以这个根据自己需求吧。如果你在苏宁上没看上有什么想买的，想还是正常通过京东啊、微信支付这种时候进行累计消费的时候，或者支付宝消费，就是在淘宝上的，那你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活动是碰运气的，就如果你消费金额能够满足大于3000元，是可以抽奖的。是抽 iPhone XS 的 Max。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那几款到底是 什么念iPhone XS Max。 就是最贵那个 ， 其实跟过去那差不多， 就是个儿大了一点， 个儿大， 只不过什么它 Max 换成什么，就是 Plus 换成 Max 了 啊。对对对， 原来比如说 iPhone 七出完了之后，它换了一 iPhone 七 S 啊，是 样没怎么变。然后呢，它又出了一个 iPhone 七 S Plus。只不过现在呢是 iPhone X 完了之后换成了 iPhone XS， 加成了一个 Plus， 它不叫 Plus， 它叫 Max。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就明白了 啊。对，大概是这意思。 总共有1111台这个 iPhone 手机。 那还不少呢。 反正如果你有交行的信用卡可以试一下。祝大家节日购物好运。 好，这是在苏宁那边。 不是苏宁，就是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都可以。 是吗？ 比如说你在京东买东西啊，或者通过这个淘宝买东西都可以的。 但是必须就是通过交通银行的信用卡， 对，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再消费。 好，这几大行咱们说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呢？ 刚才不是一直说一个喜大普奔，我觉得那银行挺好玩的。 对，浦发银行 是吧？ 对，浦发银行其实也是个类似于抽奖的活动啊，也是在11月11号那天0点到2点之间，你的所有的消费满足1000元以后就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可应该是一些比如说是美的呀的这个什么净化器呀，还有什么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 对， 还有什么蜡杆箱，就这类产品。如果你恰好有一张浦发信用卡，也可以参与这活动，记得在0点到2点之间熬夜支付一下，碰碰运气。如果你的消费金额如果足够大于3000元的话呢，还能参与他们瓜分有一个总共11亿积分的活动。 11亿积分。 对，但是肯定如果持卡人参与达标的人数足够多的话，可能你能分到的可能几千分，我猜。聊胜于无吧。 多点是点是吧？万一赶人家浦发银行也搞点什么，送点什么机票兑换呀、酒店兑换呀，是不是咱们就超上了？ 对，咱们之前几次节目也聊过浦发银行信用卡的活动，还是可以的， 还是挺多的。 好，对于我来讲， 你还是有点晕，我觉得。 积分说句实话，这东西我就没怎么用过。 我也没怎么用过。 我除了咱们吃喝，原来有一段时间到咱们这儿签到的时候是会有积分的，包括现在也有朋友在说，哎，这个我在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工作平台上那个每次签到，现在有积分还有用吗？跟您说，您留着，我们这儿一定会有用的，对吧？ 对， 其他的我就不太了解了，我只知道咱们平台有这积分，但是积分有没有用？我觉得你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喜大普奔的节目，对吧？都这么靠谱，其他的这些大银行人家肯定也挺靠谱的， 对， 所以留着吧。 不过多说一句啊，尤其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各家银行甚至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业都会有这种积分兑换，而且奖品不老少呢。 是， 大家如果要用心去看一看、对一对的话，还能真兑出点自己觉得挺有用的东西来。 没错， 您别浪费了，因为可能过了这个时效，积分有一些就会随之清零啊。 对，是这样。尤其其实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机运营商，其实也有积分的兑换。 有 日常每月的交的这话费以后，它也会产生积分，到年底可能还能兑出来个几百块钱话费，这个还挺好的。 我对过， 我们家的煎蛋锅，还有我们家的那个 W 开头的那个杯子，四个杯子，一套组套的那种四个杯子，还有一马桶盖， 不 少东西了， 哎、 你都对了。 这都是通过 那个什么移动的那个什么来对的。 哦、嗯，大户大户。 你看看，一看就是每天都打国际长途。嗯、 他们收费贵，你怎么着？你就我交的钱少不够用， 这么 你怎么着？对不对？嗯、来，继续聊银行。浦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浦发还有，如果你有浦发的银联开，就是62开头的银联卡、通过这个绑定了银联手机闪付的话，在这个消费可以在双十一那一天有满200减50，但是这个总共的名额不是特别多，3000人。3000名，这个咱到零点的时候抢一下，还是有可能有机会减50块钱。 好啊，各位关注一下您钱包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卡啊，这样呢拿出来呢您也可以看一看。当然了，您如果有一个我们还没提到的一些卡种，银行，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问一问我们。再次告诉所有的喊这个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朋友啊，稍微停一停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第一。时段的这个喊红包活动已经停止了，您现在喊肯定是喊不出来了，稍微歇一歇，喝口水啊。您可以看看您的卡里边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关于卡的内容，包括今天不是马上也快双十一了吗？我们聊聊你购物车里边有什么东西啊？如果您说，哎呦，我其实购物车里还没添什么东西呢，那就咱们聊聊您最近最缺一样什么。 想买什么啊，也可以， 或者因为马上到年底了嘛，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对吧？我有一同事，哎呦，我巨有钱，我告诉你， 谁 前两天刚刚过的生日， 哎呀， 人家花了个10几万买了一块表， 哎呦， 我的妈呀！然后我说，哎呦，你太有钱了啊！这是我的生日礼物， 把一辆车戴在手腕上的感觉， 是啊， 是吧？ 哦呦，另外一位朋友拿出了他的生日礼物，也是一块好表， 是吧？ 我把那两块表都戴上自己的胳膊试了试， 觉得挺配。 我说真有钱，我要能跑过你们，我一定跑。哎呀，对对对，最近想买点什么，到年底了，想给家人买点什么也都行啊。这个也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月月，包括我们俩一块来聊聊天啊。 是是是 ，CHWL876， 咱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就在刚刚，我们又收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特别令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我都想参与，真的。 就从18点即将开始，一直持续到19点，这一个小时啊， 不仅有我们的喊红包活动， 有， 还有。就是回答问题赢金钞， 对，3个名额，每个人将会得到的是建设银行的猪年压岁金，价值666元， 我厉害了！ 哎，我能不主持节目出去抢吗？出去回答问题， 那我怎么办？ 一个人呗，你跟嘉宾聊聊的越嗨越好，然后那个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这样大家都没注意，然后我自己一抢，多好。 你去吧，你但凡不出声，我就告老师去。真是，我们要把这些名额让给大家。 对对对， 对不对啊？我们有。 谁说的？ 谁说的？开玩笑，没有啊，都是给您的。这个关注我们18点的节目啊，刚刚也预告了一下，说是建行的几位专业人士 是 说一说今年他们的金钞情况，而且呢，他们也特别贴心的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金钞到底是什么，而且是免费给您的啊。具体什么样的参与方式，回答什么样的问题，锁定18点之后的节目就 OK 了，好不好？接下来还有几家银行的这个优惠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还有哪儿？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信银行， 中信 银行这个活动也还可以。在这个双十一的当天，如果你消费金额满足到800元以上，可以送一个50块钱的话费。 哦， 啊，如果是这个到2000元以上，能送100，5000元以上就能送到300。超过8000元，最多能送到500块钱话费， 哦， 名额，但是这个就名额就比较少了。这个最终送500块钱话费，可能只有100人， 哦， 啊，所以这个就是进，如果你的消费金额就足够大的话，过零点立刻消费还有机会。 这些都是在哪儿消费？比如说在宝上也可以， 对， 在东 上 也可 以，可 以， 对对对， 就绑定他那个银行卡就行了呗， 是 信用卡， 也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就是这种第三方支付已经让银行觉得这个不抱紧他们的大腿已经不行了，必须得跟他们合作。 也挺好，也是好事儿， 是。 对吧？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我觉得大家的活动就差不太多了，也没有什么能够特别亮眼的。 明白。 我还想这个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虽然这个也是个购物节，大家一定现在都已经是摩拳擦掌，想把购物车清空，一定要理性啊，先考虑一下，再看看购物车这个里面东西是不是都是想要的，不要为了这个凑单而买了很多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嗯嗯。 今天早上听了一句话，叫做这个，成大事者。一般不凑单。 对，因为你是无穷无尽的，你为了这一单好，我再凑一单，你凑完了以后，哎，觉得好像下一个目标也离自己不远，我再凑一单，那就是无穷无尽了嘛，永远你觉得差那么一笔钱， 对对对， 但是你就永远会多花一笔钱，那就越滚越多。 哎呦，我就是这样的人 啊， 真的，我就是一贪小便宜的人。 不是吧， 我点餐的时候就会这么点。 哦， 人家老说，比如说您还差13块钱。就可以满多少减20啊，什么玩意儿的，我就说哟，那再加一个菜吧。看了半天，哟，这58的菜不错呀，加一个 好嘛，为了13加58。 您再添6块钱又可以加，哟，好，再添一个这15的凉菜，不错。本来可能20块钱能搞定的一餐饭啊，我最后点点，基本上能点到110。 嚯，下次吃饭知道找谁了？ 一起， 对对对，一起。 但是后来发现，哎，点回来也挺好吃啊。我每次就是点餐啊，其他的因为不太会用，就点餐的时候老是多点。 所以就是 这老， 你就是一好吃之人，别的买东西你也不无所谓哈，不会考虑，你只有吃饭的时候点餐的时候你才会多走这脑子。 对，我哎真的，刚刚不是说那个人买了十几万花，我就说我就想，我十几万呀，我得能吃多少饭呢？ 哎呦，真是。 其实我第二个想法，我十几万我能买辆摩托车呀。 啊，哈雷和估计都差不多了。 哈雷低可以， 低配的行了，有了 7、8万就够了。 瞧这天。 哎，说到这个，因为月月也是除了是信用卡达人，也是一个消费达人。月月一看就是特别理性的一个人，而且呢，刚刚不是月月说了吗？自己购物车里边可能孩子的东西居多， 对， 说明家里边可能花钱的部分啊，至少是他能管控的部分，也至少有 、 不像我啊，磊磊我不知道啊， 嗯， 我基本没有什么可管控的，因为什么宝啊，什么东啊，我连。密码 都没有， 知道我有， 哦， 但是我每次上去，人家都说注册会员，我说老婆，我这个会员你怎么你用我的？我好不容易放里边一样东西了，买这干嘛？噌就给我删了。 哎呦，这主动权呀， 可可怜了。 可见你在家里边的位置是排名第三吧？ 现在第四了， 都第四了。 对，又养了一条狗， 好吧。 这个月月跟我们说说双十一，你是怎么来购物的？怎么理性消费的？ 双十一我会，说来说去，其实我会怎么样？其实不影响我们家整体的购物金额， 就是大头还算 对。对，我可能能够通过搭配一些这个银行卡的活动，把我们的这个总消费金额能减那么个块八毛的，但整体金额还是由家里领导来定，来依据家里整体的消费需求来看吧。嗯，但是我有几个提议啊，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比如说尽量把你的购物集中在一个人的账户上进行，这样的话它可以更多的 有积分啊。 积分的累积，等级的提升，比如说像什么支付宝里边有你的这个什么蚂蚁信用分呀，还有这个如果你有买了淘宝的有个叫什么88会员啊等等的，它会有更很多叠加的一些奖励，包括像京东的这个 Plus 会员，它有一些这个专门给这 Plus 会员的一些折扣券啊，在购物之前呢一定要先把这些券领了啊，然后再进行去结算。还是能省一些的， 一下又省不了不少钱， 对 吧？ 就是除了银行以外，还有这些购物网站上，它都有叠加的活动。 哎，这一次宝上的那些什么什么规则限定啊，什么你研究过吗？

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哎呀，我们现在就是被甜蜜包围着， 真是、 啊！我的天，我旁边全是金子。 对呀、啊，金光闪闪的，特别的漂亮。 见着这是一克的金子，还这么可爱。据说搓上边这个橙子，还能搓出橙子的香味来。 哇，厉害了！ 我是不是得把它拿出来搓呀？隔着这塑料没法搓吧？是这意思吧？ 嗯， 我刚才傻不唧的，我还搓了 搓着隔着塑料膜还闻， 没闻着。哎呀，好吧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哎，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高磊。 是，今天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礼物要给大家。首先说这个抢红包。 好， 这第二时段我们又开始了。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苦嚼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了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目前就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了。 是的，没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锁定节目，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这七个字啊，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了。 是的，再次提醒各位，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另外呢，获得酒的毛铺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填写您的资料才可以正常领取啊。祝大家好运， 加油喽。 哎，另外还有一个重点，除了吆喝这小红包，不知道大家通过视频直播能不能看见我们俩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啊，这是今天要送给各位的啊，我们要送给三位朋友。 是， 这是建行刚刚压出来的， 没错， 还是热热乎乎的一克重的压岁金， 猪年压岁金， 猪年压岁金啊。磊磊拿的那个是封面，上面那个封面猪特别可爱，我呢那是拿着这打开盒之后我们能看到的。 是，所以说如果您要是抢到的话，送给自己家的宝贝儿，或者说送给亲戚朋友家的宝贝儿，哎，我觉得这份礼物特别值得纪念。 是的，如果抢不到也没关系，赶紧买去啊。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个小时呢会出三道问题，大家可得仔细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份奖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建行的猪年压岁已经价值666元， 价值666。来吧，我们也请出这一时段的这一个小时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张爽，欢迎张爽。 大家好，我是张爽。 欢迎您。 还有中超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建行渠道营销中心的市场部的副总经理梁子。 大家好，我是梁子。 欢迎您。 哎，我还真没法把这子轻声读了 啊。对。 倒是能结哥们儿是吧。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 那今天肯定就得重点先来说说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咱们中国建设银行的压岁金了，对不对哈、啊、哎，这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中国建设银行的这个压岁金系列产品呢，是我们2015年在羊年的时候是首次发行的，现在已经5年的时间了。这个当时在建行发行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在春节期间专门给小朋友定制发行的一款黄金压岁钱的产品。当时发行的时候推出的背景呢，也是我们建设银行想回归咱们传统的这个压岁文化。我们希望小朋友在过年收压岁钱的时候呢，收到的不只是钱，而收到的是一种带有美好祝福、 和吉祥寓意的黄金压岁钱。 嗯， 然后在这同时呢，其实也是想给小朋友传递一些正能量。 嗯， 所以在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选取了积极向上的卡通形象。 嗯， 其实2015年以来，其实羊年我们选择的是喜羊羊的形象，当时想给小朋友传递的其实是机智与善良。 嗯， 然后2016年是孙悟空的形象，是勇敢与担当。然后2017年呢，鸡仔总动员的小鸡的卡通形象，当时那个电影带给大家的其实是成长与责任。 嗯， 2018年的爱宠大机密是几只宠物狗，带给大家的是爱与陪伴的正能量。 嗯， 今年的这只猪年压岁金钞，其实也能看出来是我们选取的是乐观与梦想的麦兜形象。 对对对 对, 对。这个压岁金本身每年其实作为我们建设银行的当年的首发的贵金属产品，也是诚意奉献给各个客户的。 嗯， 真的很用心， 对 吧？ 对对 啊、 嗯！而且看过《麦兜》这部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特别喜欢麦兜的这个 形象， 对吧？ 对， 这个人物特别可爱。 嗯， 跟吃有关的，可能最有名的就是没有鱼丸。 对。 木有粗面，对吧？ 对， 这个是最有名的， 翻来覆去的。 对，而且说猪，就是猪年啊，孩子特别多，因为都说猪年是一个特别有福分的年份，就是孩子甭管您怎么养，首先是疾病会非常少。 嗯， 其次呢，怎么样都是白白胖胖的， 对，特别可爱。 就是说这种傻傻的反而有福气， 是 啊，倒不是说人家是真的傻，就是说我不用有太多的操劳，我就能特别幸福的过一辈子。所以猪年有好多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猪年准备生孩子。 哎呀，猪年，而且啊，一般都是叫金猪宝宝。 对， 哎，所以我觉得咱们做这个叫压岁金啊，哎，正好符合这个金猪宝宝的寓意，特别的贴合。 对对对，是，哎。刚刚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我们聊天的这个问题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里边呢？ 那肯定是有的。 哦， 所以大家别光顾着抢那个汉红包啊， 对， 记住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而且要认真听。一会儿这样，咱们等到18:20的时候，基本喊红包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行， 我们来出第一个问题。 好， 然后把两个问题，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们都放在下边的那个时段，好不好？让大家这个，但是您要准备好啊，因为我们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嗯 啊，但是呢，我们提的问题也不会特别难， 肯定就是在我们的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嘉宾，我们的两位嘉宾不经意间可能就把答案已经说出来了。 而且您放心，我们但凡知道，一定会稍微的提醒您一下。 是吗？ 对， 哦， 嗯，我说的是但凡我们知道。 对。 好嘞，来，这刚刚您也说了，说这个建行的压岁金已经55年了， 嗯 啊、去年带着那一群可爱的小狗，宠物大联盟还是叫宠物 爱宠大 爱宠大，对对对，也来了。这五年就是做这个压岁金来讲， 嗯， 您刚刚说了也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那对建行来讲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对，今年是建设银行压岁金发行的5周年， 嗯， 我们也很看重这个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所以从5年来一看呢，我们其实获得最多的还是广大客户对我们这个产品的认可和支持。 嗯， 然后我们经过数据统计，我们过去的几年里面客户总计购买超过了已经8万张压岁金产品了， 哇， 800万张压岁金产品， 八百万张 ，对对。 嗯， 然后，正如我刚才说的，建行的压岁金产品，因为不是一张简单的压岁黄金压岁钱，它更多的是我们对正能量的一种传递和引导。所以5年以来呢，建设银行其实还是秉承着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然后不断的通过创新啊、技术上的突破，给予我们这个压岁金更好看、更好玩的一些功能亮点和正能量的主题宣传。 嗯， 然后不管是我们首年发行的那个机智善良的喜羊羊，到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乐观与梦想的麦兜形象， 对， 其实都是深受客户和孩子们喜爱的。 嗯 嗯，当然再说啊，就建行压岁金随着这5年以来，其实已经形成了它专有的一个收藏的市场。我们第一年发行就羊年的压岁金喜羊羊的那一版，当时卖的时候是500多块钱， 嗯， 但是现在在二级市场上已经炒到了1200到1500块钱。 哦哟， 已经升值了。 已经升值了。 嗯， 猴年的那个压岁金也炒到了800到900块钱。然后不管是客户基于它的这种工艺的价值，还是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承，其实都对于这个产品是非常认可的。然后我们未来呢，这个压岁金产品还会持续的发行下去。我身边的很多客户也都在说，他们想集齐12年的产品 一套， 然后因为从羊年开始嘛，今年到猪年第五年，集齐一套以后，其实送给孩子，对孩子来说是他在成长过程中陪伴的一个纪念品，每年一张。 集齐了以后可以召唤神龙是吗？哎，我们问问梁总吧。咱们其实从这个形象的设计呀，包括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哈。 对， 那么其中点点滴滴的故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其实那个今年的猪年压岁金，我觉得非常有特点。 是。 然后的话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是仍然回归了我们传统的压岁文化，在向传统文化去致敬。然后我们知道，其实压岁钱呀，最早的时候来自于汉代，2000年前就已经有压岁钱了。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宫廷里边，然后皇宫里边过年的时候，专门给小朋友铸制的一种钱币。它没有面值啊，不上市流通，其实就是在当时它的货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吉祥的一些图案，然后祝福的一些文字。材质的话基本上是以黄金的，有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话可能是铜制的啊，等等等等。然后的话呢，现在呢，实际上我们是把这种传统文化现代化啊，在现代货币的基础上，然后的话呢，增加了这些吉祥的图案呀、生肖啊等等等等，其实实际上是把传统的压岁文化呢现代化，包括国际化，甚至说把它科技化。 嘿，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压岁金里边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元素，比如说我们依托现代的一些先进的一些印钞造币工艺，然后加入了一些比如说这个闪杀工艺，然后金钱纹工艺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现在国际上普遍流行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印钞造币工艺。 哎，那我们多问一句哈，梁总，现在我们小胖也拿起来这张这个咱们的贺岁金啊，您刚才说的那些新技术在这张压岁金当中有哪些个体现 啊？有体现。你比如说您看那个上面它那个珠梦圆圆那几个字 啊， 那个就是用的是点金工艺。 点金工艺， 对，点 金工艺，这原来都是宫廷里的工艺吧？ 实际上是现代造币工艺，现代造币工艺。对， 还有什么呀？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上面其实每张压岁金的包装后边都有一张二维码啊，都有一张二维码。然后的话呢，这个我们的长辈爸爸妈妈们或者爷爷奶奶们送祝福的时候呢，用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把祝福视频录在里边。然后小朋友们收到以后呢，只要拿起手机一扫这个二维码，然后那个祝福马上就 跳出来了， 就跳出来了、 啊， 跳出来了。就是12年之后，他仍然可能会看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他们留给他们的祝福。其实这个挺难得的，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 对对 对， 这是爷爷给你的，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以现在的高科技和这个传统的铸造工艺和设计工艺相结合，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是是是， 咱们这方面肯定也有了很多的经验哈。 对，是、 还有哪些个特点吗？ 另外一个，今年的猪年压岁金的话呢，实际上刚才我们张总说了，其实我们选的是每年都会选一个正能量的，然后呢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卡通偶像， 是 作为这个压岁金的这个主形象。今年的话呢，我们选的是麦兜啊，选的是麦兜。今天为什么要选麦兜？因为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讲到了，其实麦兜它极像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没有高智商，我们说家里也没有矿，然后的话呢，这个也长得也不是特别的帅，但是的话他永远去坚持这种乐观的梦想，然后呢永远去怀抱， 已经算是帅的了。 对对对，永远去怀抱这种梦想。所以说我们也想把这种麦兜的这种精神啊传递给小朋友们。传递给小朋友们。 对，正能量哈。 对，正能量。 其实因为是给小朋友的这个黄金压岁金，所以肯定会有很多和小朋友互动的一些功能，是不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个录视频的，对吧？ 对对对。因为考虑到这是给小朋友的一个黄金压岁钱，所以说今年的压岁金呢增加了很多和小朋友互动好玩的一些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知道麦兜有四个梦想 啊， 成为什么科学家， 哦对对对对， 成为宇航员， 是是， 成为运动员 啊， 学会开飞机等等等等。今年的话呢，我们给麦兜设计了四套服装，然后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对对对，通过互动去给这个小 得给这个麦兜换上不同的服装，当你手机扫描它的时候，然后麦兜就会穿上不同的服装来给小朋友们拜年，同时小朋友们也帮助麦兜实现了他的这个职业梦想。 真的啊？ 对 对, 对， 这么神奇啊。就像我现在手中拿到的就是给麦兜可以更换的四套服装，也就是他的四个梦想。 对对，是， 太有意思了哈。 是啊、哦、嗯，另外刚才就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搓一搓的橘子的香味、哦、对，橘子香味。为什么是橘子的香味？因为橘子、啊、其实橘跟吉它是谐音。 对 啊，我们也希望这种这个把新年的时候把这种吉祥和祝福带给小朋友们。 嗯，因为这一张金钞里面啊，其实充满了古代和现代的一种对话，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彩色图案啊，就是这个麦兜的形象。 对， 这属于算是近现代的一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卡通形象。 对， 刚刚我也是看介绍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介绍页说到它的背面。 对， 背面是猪和葫芦的一个结合。大家都知道这个葫芦就是福禄嘛。 对 对 对， 对吧？这在古代很多建筑里边、绘画里边都会有这个葫芦出现，尤其是在甭说过年也好，包括过生日、过寿也好，都会以这葫芦作为一个吉祥的图案送给老人、送给孩子。 对， 也是希望就是您看正面的时候是现代的，看到背面的时候是有很多古代的一种结合。另外呢，上边这个正面的时候是麦兜、还有另外一个是麦麦，是吗？ 对， 麦兜和麦麦，对吧？ 对， 手持着灯笼、鞭炮，高举着锦鲤，哇，这等于现代的元素全都用遍了啊，非常非常好啊、而且这个纯度是，这是千分之九九九的，是吧？ 对，三个九的。 这就是我们最常说的是九十九点九的 足金，对对对对，足金足金， 九九九足金， 而且印成了一克的这种薄薄的跟纸币一样的那种厚度啊。 对， 嗯， 那这个制作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的繁复？ 相当复杂了，应该。 差不多，它的制作工艺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在铸制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你想把我们的一个金砖要不停的压，不停的压，压制成0.0006毫米厚， 0.006毫米， 对对对， 薄是吧？ 对对对，其实一不小心就会把它给拉断 啊，真是， 对对对，要不然它体现不出那种超的那种质感， 就是我们普通纸币的那种质感就没有了。 对，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压制的过程中，可能差不多就要持续两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 才能压出来， 对，几千倍的变化，你想想。还有一个就是铸制的时候，其实真正我们到了我们造币厂的这个车间里边去，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工人他都戴着护目镜，然后都戴着口罩，就像我们正常说话，随便溅一个微尘上去，可能这张钞就废了。 哎呦 啊，就是废了。所以说他这种成品率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 是， 嗯， 那成品率其实我觉得也挺低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当的复杂，万一有一点点瑕疵咱们就得让它作废了。 是是是是、 那整个的这个发行量会很大吗？大概有多少？ 今年可能就是300,000-400,000张的样子。 也就三四百万， 对，也就三四百万张，每年我们都会控制一个发行量。 那不多。 对对， 要么它升值呢。 对， 之前的那个不是已经升到了1200-1500多块钱了吗？ 对， 是不是？ 对， 那狗的我没有了，送给别人了， 要回来，真是的。谁呀？ 小七的样子， 我替你要。 再把这个送给他不就得了吗？ 那你就送我呗， 让他们。那你不就俩了吗？ 是，好事成双嘛。 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记住，今天我们还有三份啊，刚刚出炉的。这个咱们建行的压岁金啊，是猪年的， 对， 要送给各位有三份。当然呢，我们会出三道问题，第一位答对而且是最快的这位朋友，我们直接就送给您了。所以时间到了，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出题了。当然出题之前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 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呢，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来我想放一个好运来祝你，没找着啊！来来来，好运真的是要来了啊！接下来我们要出第一道问题，要送给您的就是价值666块钱的，最关键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吉祥寓意的这个压岁金，建行的压岁金要送给您。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来，张总， 那我来出第一个问题。 来来来，听好听好啊！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啊， 您不得选个男的，真是的。 那好吧，选一个最难的。 好的， 听众朋友别骂我。 刚才说话的是高磊、啊。 来 啊，我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银行猪年压岁金产品的形象是哪个动画的人物？ 这很难呀、 哦， 多难！ 是哪个？是两个都要说吗？ 那把两个都得答对 了。不是有两个吗？说其中一个就好了， 还是说俩？ 是说麦兜还是 说 麦麦？ 我们说主要的那个就可以 啊，主要的那个是吧？ 哦，对对对， 啊、 哎呀，你刚才两个， 我说什么了？ 我没听见。 哎呀， 你这还需要选择？ 哎呀，我的天！呀，到底是哪个？ 赶紧吧，大家！ 好，就是今年的咱们建行压岁金的形象 logo， 对、 那个小猪猪是谁？是谁？这个我们也做一些提醒，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我们收音机、 哦、 是吧， 还有 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一部动画片的男主角， 没有鱼丸 粗面呢， 没有粗面， 就是他。 哎， 好， 谁说的这话啊， 哼哼两声。 我配合的不错吧？ 猪年肯定是猪啊，对吧？香港的那个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道问题真的是太难了， 白送，真是。 希望别难到大家啊。这个当然呢，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呢，因为今天有两个活动同时在进行， 叠加在一起， 所以呢，编辑的工作量会非常大，所以大家呢，给大家回复的时间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延后，大家也不要着急， 嗯， 好不好？ 你看看人 Frank 就说了，哼。800万张，五年的喜羊羊麦兜，点金公益，扫二维码送祝福，四套服装拜年，背面是猪和葫芦图案，正面是麦兜和麦麦，举着锦鲤，999足金，0.001压制两天时间，300万发行量，我就没中奖的命。他把答案全说了一遍，他就押题了， 你就是正确答案，对吧？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道题的答案， 哎，对， 对不对？您一个一个来啊， 您答那么多不算啊。 对，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呢也当成一个什么回复一下， 对， 说正确答案，您就能看到所有的东西了。 是、 啊，这个问题再跟您重复一下，就是今年咱们的建行的压岁金钞，它的主形象图案是哪位动画片的主人公呢？ 对，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答得最快最对的那位，我们将送您价值666元的建行的猪年贺岁金一份。 是的，这个一会儿我们让编辑挑选一下，估计第一位朋友已经出炉了， 肯定有了、 啊、咱们听首歌，放一段广告，马上就回来。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特别幸福特别快乐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高磊。 是，我们要先恭喜一位朋友，您获得了我们的第一个建行的压岁金钞。 哇， 我估计 谁呀？ 我估计他是北京第一个拿到的吧。这个现在咱们还没开始发行呢，还是已经发行了？ 现在可以预约。 可以预约，但 是 拿到手里的还没有。 我要恭喜这位朋友。来来来，你说， 我们恭喜一下， 中奖了。 18:23发的信息的天生黑眼圈，恭喜你答对了。 我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而且特别有缘分。因为刚才咱们梁总还说到了，其实麦兜就是这个题的答案，他也是有一个眼睛是黑色的，是吧？黑眼圈是吧？ 对对，有一只眼睛是黑眼圈， 花柱啊， 实际上是一个胎记 啊。对， 哦，对对对， 好的好的， 可爱。 我们继续来和建行的两位老师一块儿来聊一聊今年咱们建行的压岁金钞。 嗯，来再介绍一下两位啊，一位呢是咱们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张爽，你好。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中超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建行渠道营销中心市场部的副总经理梁子，你好。 嗯，大家好。 嗯，好。今年的咱们这个压岁金刚刚已经说过了，说是这个麦兜的形象啊。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你们厉害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嗯，就是为什么要选择麦兜， 对，意义何在？ 对， 嗯， 是他，因为他太有名了是吗？一说到猪的话，第一个想到就是他。 的确是这样子，主要是考虑到他的这种形象， 嗯， 包括他其实传递出来的这种文化是属于正能量的。 哦， 正能量的麦兜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谢里文先生和麦加碧小姐共同创作的一个卡通形象。 嗯， 然后那个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麦兜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 嗯， 我们知道其实麦兜蛮单纯善良的， 嗯， 然后呢又很乐观，其实它影响了很多的，包括很多的香港艺人啊，香港的艺人。 嗯，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春天花花同学会。 对， 是的 啊，春天花花同学会，很多其实香港的影星都以成为麦兜的同学为荣。 嗯， 所以说参加这个春天花花同学会的这个演出啊。 梁子说到春天花花同学会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那会里 特别开心的。 对，包括其实麦兜的话呢，嗯，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很多部的这种大电影。 嗯， 其实他出的无论是动画片呀，书啊等等都有好多好多，而且他获过7项的国际大�奖。 嗯 啊，包括在香港他3次获得了金马奖。 嗯 啊，3次获得了金马奖。 嗯， 所以说他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华语圈里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对 对， 粉丝特别多。嗯， 对，粉丝特别多。 最关键是他的那种对待生活的态度。 对 对， 很多朋友都觉得哦，这个还蛮正能量的。 对，是的， 对不对？生活给了他很多的打击。 对， 包括他可能出身就不是特别的好。 对，出生在一个这个平民家庭。 哎，对。 嗯， 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我可能 财富并没有多少，但是我的人生财富就是我朋友有很多， 是 而且是真心对待我的朋友有很多， 是 这种正能量可能是让大家去积极学习，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不对？包括这一次我们选择他作为我们这一次猪年的压岁金的一个算是男主角， 嗯， 对， 前一段时间叫男猪蹄，就叫猪蹄是吗？男猪蹄， 大猪蹄子， 大猪蹄子，他就是今年的大猪蹄啊，明年的吧，他就是大猪蹄子啊，说的就是他， 我们可不要把他吃掉。 哎，除了这些，其实他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他带着一种，我们总结一下五个字怎么说来着？ 要划重点了，各位同学们， 对、 啊、 对， 对， 对，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对， 几个字 选择这个。动画形象还是为了传递一个正能量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麦兜的时候，还是要乐观向上啊，坚持梦想的他的一个形象。 对， 所以我们传承的其实是乐观与梦想。 哦，一二三四， 这是今年的主题。 对，这是今年的主题。确实，我们要积极乐观的面 对 生活，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即将发行的或者现在已经可以预定的我们的压岁金，其实都代表了更乐观的明天。 对， 而且梦想的每个人都有梦想， 是， 即便您到了80岁，您可能对人生还依旧怀有梦想，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崇敬的人。 对， 对， 因为他一直在向梦想努力着、努力的过程才是最美的，实现不实现无所谓， who care。 哎，那咱也不能说是一个题外话吧，咱说个旁的。哎，二位老师最近有什么样的大梦想也好，或者是小梦想也好，能不能跟大家也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情感当中的？ 张爽肯定是，我希望有人清空我的购物车。 这事儿， 我希望自己能清空自己的购物车。 就是，咱们女强人必须自己来，是不是？这就是您最近的一个梦想是吗？ 哦、不不不 不。那说说实在的呗。 太，刚才那是实在的。 不实在的呢？ 我自己的小孩已经也要5岁了， 哦， 所以刚好跟压岁金， 正好跟咱们压岁金是同年龄段的、啊、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跟这个产品其实也有一定的缘分吧。 对对，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有自己小小的一个梦想。 对， 5岁宝宝的小小的梦想。 对对对，而且这就是父母所希望孩带给孩子的。 对，是的， 我不希望你有多少钱，但我就希望你健康快乐，就 OK 了。这最基本的。梁子呢？ 其实那个我们家那个小朋友跟这个张总他们家小朋友同岁， 哎呀、 也是马上5岁了，马上5岁 了，巧劲儿，无巧不成书。 其实每一个家长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希望、其实你要问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什么，我就希望他健康快乐的成长，健康快乐的成长就足够了， 对，无忧无虑的度过他们的童年，因为一上学之后，哎，我的天哪， 对，是是， 确实压力太大， 是， 哎，张爽，你家孩子是女孩吗？ 男孩子， 男孩，你们家呢？ 我也是男孩， 嘿， 啊、也是男孩， 那算了， 我们家也男孩，哎呀，那仨土小子， 新一期的春天同学花花会就已经成立了， 是是是是是啊，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紧问出第二道。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份免费的价值666元的建行的今年猪年的啊压岁金要送给一位朋友。 对，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程总， 那我再来出一道问题吧。 嗯， 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建设银行猪年压岁金的产品要传递的主题是什么？ 哦， 今年传递的主题， 就今年传递的那个 几个字儿啊？ 五个吧， 五个，五个字儿是吧？ 五个。 哦，五个字儿， 或者您发4给可以，把中间那和去了，哎，就差不多了。 不是，中间是雨，不是和、 雨啊，哦，那雨和雨都行， 和雨都行， 我们都算对啊，都算对 啊。 即便您答四个字儿，我们 也算 您 对， 好吧？ 天爷，你快憋死了吧！ 这个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今年因为男主角是麦兜嘛， 对对对对， 麦兜带给大家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对， 是什么啊？四个字、五个字都可以。到 不是健康快乐啊？ 对呀，梦想希望也不对， 对， 对了一半，梦想希望对了一半， 这着急。 但是有好多答对的，特别多答对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顺序也无所谓， 梦想什么梦想做梦呢？ 对，也 不是梦想， 不是传递正能量， 是梦想啊， 传递正能量， 这怎么都算对，我的天。好吧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先进一条广告，给大家一段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吧？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 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的，大家继续回答这问题，就是我们的麦兜今年的咱们这个压岁金的主题是什么？ 是什么？ 四个字、五个字都可以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因为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大家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没得着，没关系，我想大家都是一种参与玩的一个心态来抢这个的。更多的朋友可能会，因为可能会连着五年，我们都已经选择了建行的这个压岁金了。好，那今年的这个销售，比如说销售渠道啊、预定渠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没有的话，再给我们重复一下，我们该去哪儿去预定这些呢？ 现在建行的压岁金产品，在我们就是北京地区的话，是北京地区建行的所有网点都可以买到的。目前我们现在所有的建行网点已经把所有的宣传的资料，包括我们的一线销售人员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客户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现场到网点去跟客户，去跟我们的客户经理咨询，然后去预定。 哦，预定了一定会能买到手是吧？ 肯定，目前是可以的。 反正抓紧预定吧，今年的量也不是特别多，300-400万。 对，而且是全国销售的。 全国的啊、好吧， 那就抓紧时间吧。 到了年底可能就会， 对，就接近春节前可能会比较抢手一些。 对，一扫而空。你想想，一个人家里边孩子现在都有二胎，对不对？再多买几款，对，再多买几个吧，这一下就十几个就没了，是吧？你也送我们家孩子几个啊？ 你有几个孩子还送几个？ 我们不能 一个还不行吗？ 我们多备几份不行啊？ 你要生二胎，我送你一个， 那还是算了吧，没那勇气。你看啊，这个梳小辫的男宝说了：“哎呀，我们家那孩子也快五岁了，也是男孩。” 哎呦， 有缘嘿， 哎，真好。真棒， 也答对了啊！ 看着可不像五岁孩子的妈妈， 哎，真 看着还一小女孩呢， 真是得嘞，那也再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哈中国建设银行猪年压岁金的一个产品的规格，具体的规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目前产品是有两种规格的。首先第一种就是咱们现场现在能看到的一个单套装的一克装的礼盒。这个是我们不限量的，目前在预定期间是不限量的。然后这个是礼盒，是一个麦兜形象的礼盒，里面是有一克的金钞， 是 包括有刚才提到的有四款的跟麦兜互动的贴纸，换衣贴纸。这是一个规格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有一个梦想大礼包，这个是十套装。就是现场这个单套里面有十个，但这个是外面有一个大礼包的形式。这个礼包的话全国限量是20万套， 只有20万套这样的大礼包。 而且这个大礼包能抽奖， 什么意思？ 能抽奖，中奖率是100%。 对， 抽什么奖？ 极有可能，你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客户购买了大礼包以后，它里面有一张刮奖卡，抽奖卡。刮开卡以后，最大的奖项是4999的现金。 哇，直接拿现金？ 就直接拿现金，最低的都是8块钱的现金红包，最低都是8块钱现金红包，那都是4等奖了啊，100%中奖。 不是，这里边放十个这个， 对， 是一模一样的吗？ 就 是 独立包装的， 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主要是考虑到，其实我们很多客户在送压岁钱的时候，他不会送一个小孩。 也对，也对， 对，亲戚朋友比较多。 磊磊这儿不就送俩吗？ 对， 对， 对，对， 磊磊再送我3，是不是？这就我们就5个了。 对，再凑凑那个外边那磊子，他们家有二胎吗？没有啊，送俩。 对对啊，也送俩。 婶儿他们家送俩。 王维他们家 花花跟他们家送俩， 对呀、 妈呀， 这就是 10个不够了，我告诉你， 我们得买一套，还能刮奖呢，对吧？ 对呀、万一4000多呢，大奖我抽着了呢，是不是？ 这个是有限量的， 限量的， 对吧？限量20万套， 对， 好的，好的啊，就是两种规格您可以选，您可以买一套的啊，一套里边有10个。还有或者您可以单个买，就买这一个的，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您可以看得到的啊。如果因为我记得去年咱们说那个爱宠的那个，就狗狗的那个 爱宠大揭秘， 您在预定的时候是好像我记得是有优惠，今年预定会有优惠吗？ 是的。 哦，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可以开始预约了。然后我们真正的发售的时间啊是11月14号。 然后呢它会上线发售。在发售期间呢，我们每年都按照惯例，我们前三天是有一个九折的优惠期的， 哦， 就是也就是11月14号、15号、16号三天的时间， 哦， 然后价格的话，因为我们原价单套的价格是666， 对， 然后在这三天的时间里是九折的价格，是599一套， 哦， 嗯，然后同样大礼包就是6666一套，然后呢，在九折期间是5990元 一套。 哦，哎，那其实大礼包还是蛮值的， 挺值的，因为尤其 价格没变啊。 大家庭孩子多的话，对吧？ 对，我还能抽奖呢。 是啊，你给孩子留一份，其实我觉得大人自己也可以留一份，或者是送老人，因为这个形象憨态可掬，非常可爱。我觉得送任何年龄段的朋友们都没有问题，是吧？ 没错。 哦，好的啊，我们要恭喜第二位朋友了，您获得的是建行刚刚发行的，在11月14号。与大家面试的这个金钞，其实现在呢您就可以开始预定了，而且这个金钞不是普通的金钞，它是压岁金，今年的主题的一个卡通形象是这个麦兜， 对 啊，非常可爱的麦兜。我们要恭喜健康是福，人家答的是最快的，18:38的时候人家就发来了乐观与梦想啊，没错啊，这就是麦兜所代表的那种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而且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梦想，好吧？ 对， 接下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出第三道问题，好吧？ 来，继续请张总给大家出题了。 那我来出最后一道题啊。中国建设银行猪年压岁金产品的上市日期是什么时间？ 有选项吗？ 我刚才好像提了一下我们的优惠期， 优惠期是 三天，是，对，11月14号、15号、16号三天， 哦， 是我们上线首发三天的九折优惠期， 哦， 所以，但我这个问题是上市的日期是哪天？ 那就不言而喻了吗？ 那怎么能猜出来呢？难道是前一天吗？ 那你的日子不能倒着过吧？ 哦，也对， 对呀。哎呀，张总真是好人 哦，肯定是发售完了之后才开始有优惠期。 那当然了呀。 哦，优惠期是15、16、17三天。 嗯， 哦， 你的演技有点差。 是。 不过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啊，特别提示大家，刚刚我们提到的天生黑眼圈，包括健康是福，以及未来马上获奖的这第三位朋友，您请再次发送一条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写上您的姓名、联系的电话和邮寄的地址，到时候我们的编辑会联系您，把这个奖品发送给您了。 不是真有人说11月18号啊？ 我的天， 我的天哪！往前倒， 受不了了！ 哎呀，我的天！好吧，救不了您了。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建行的这个金钞，包括它的今年的一些主题呀，啊，包括大家为什么要拥有这个呀，还有就是我们在哪儿能够得到它， 对， 好不好？ 嗯，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张总。 啊，我们首先是我们这个建行的金钞啊，还是在我们建行的现在北京地区的建行所有的网点都可以预定的。我们在我们的11月14号首发日开始，有三天的时间是可以做九折优惠期的。 是，没事儿，估计第一名已经出来了， 对，已经出来了， 好多人都已经答对了， 哦，好几百条都出来了， 是是是，没错啊，11月14号是首发， 嗯， 然后您预定的时候记着要一定在这三天，15、16、17、14、15、16、 刚 我受不了， 刚才的18号是被你误导 的，下班你得了吧你， 14、15、16，本来想帮大家再争取一天的，因为我没得逞啊。14、15、16这三天的时间，您记着提前预定，是有一个优惠的，原价是666， 对， 优惠完了之后是599， 对， 包括那大礼包也是有优惠的， 对， 是 吧？ 对，同样是九折优惠，大礼包之前是6660，然后优惠期是5990， 对，包括这个这一次我们的压岁钞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的话，要告诉您，建行的今年就是猪年的这个压岁金钞已经发行了，但是面试的时候是11月14号向大家面试，但是您现在可以到网点去咨询一下了，包括这个压岁金钞的一些形象啊，大概的一些图案啊，您都可以看得到了，您看完之后记着赶紧预定，预定的时候是会有优惠的啊， 没错， 我也赶紧去抢那大礼包去， 好啊， 毕竟只有20万份， 怎么这里边也得有我5份吧。 你拿五个孩子过来换好不好？ 听着跟 别人孩子不行，对吧？ 行， 你把老一、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带来。 我告诉你，我姐孩子马上就来啊， 那不算，那不算，都得姓高的，长得还得跟你像， 差不多的是吧？ 好不好？ 行行行，我努努力啊。 行，把各大洲的都领来。 再次感谢两位张总和梁总给我们做的分享和介绍。 是的，是的，是的啊，在这个双十一之前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点的福气，而且呢也让大家更多的是感受到了这种乐观啊， 对， 梦想啊，这样正能量的一种传递。 是， 而且最关键是给大家在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一份祝福，又多了一种选择， 嗯， 对不对？谢谢两位啊，也谢谢我们的建行，谢 谢两位。等明年的时候，我们再期待我们一块儿再聊明年的金超，好吗？ 谢谢。 记住11月14号、15号、16号 是。 对， 赶紧到我们的网点去预定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高磊，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了。 不用管别人都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